情狂热，那就是我。我很丑，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，一点卑微，一点懦弱，可是从不退缩。 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不能

已经忘记，时光会收集回忆，慢慢堆积凝聚，世界的新鲜唯有你最熟悉，我熟悉的酒 飘飘的走掉，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。

速度